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老北京啊，我们现在一提好像就是那个吆喝啊，拉洋车的啊，那其实老北京可不光是这些东西，在当年最重要的社交活动跟现在其实差不多，请客吃饭。北京城早些年的繁华呀，造就了很多独具特色的老饭馆，特别是很多老字号都留下了好多呀有趣的有人情味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明后三天我们的节目就给大家讲一个老北京上饭馆的故事，这也是我们传统单口相声中的一段。相声当然是编的了，但是呢，它也是现实生活的这种升华，所以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是假的。哎，可能它是比真实更真实的一种真实。咱们呀，先说说广和居的故事，它是老北京开办时间最长的几家饭馆之一。一般呢都是文人或者士大夫喜欢，这些个人吃了酒好写个诗，酒性大发了呢，直接拿笔蘸墨往墙上就写。您现在上哪饭馆吃饭往墙上划了也不成，但是人家老板都笑呵呵的不言语，因为什么？这是最好的广告。话说呀，有这么一位做到了尚书的何大人，一家三代都是广和居的常客。当然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吃，而是常常在广和居办酒席。当年大家吃了饭呢，不是立刻就结账，都是在传统的三大节，也就是什么端午啊、中秋啊、还有除夕呀、这三个日子结账。这何尚书的儿子呢，是当时有名的大书法家，有个雅号就是爱请客。结果呢，请的太多了，结果这个到结账的时候这还不上账来了，这怎么办啊？他也不说不还，而是写一张欠条，然后呢接着再去广和居吃饭。广和居这老板啊也很幽默，你瞧这大书法家还不上账来也不着急，他也不会拿着欠条啊到何府上去讨债，而是把这张欠条呢当藏品攒着收藏，送到装裱店里裱好了挂在店里。哎呦，人们就传开了，感情这儿有这书法家的欠条，这是亲笔写的，平时看见他的书法太难了，这儿居然挂着一张，咱看看来吧。而且这是有书写状态的，这个书法不是作品，作品多少都有点做作，这是正经写个欠条，来看看来。呵，打这儿起这饭馆啊人气更旺了。咱们呢再说说什刹海，这什刹海边上有一个大饭庄子啊，叫汇贤堂。那老板会做生意，首先呢充分打起这片天然湖泊的主意了，用水里产的什么鲜藕啊、菱角啊做成了冰四鲜吸引顾客， 又在自己的殿堂门前安排了更吸引人的项目，是俩大活人。您听这俩人的名字都很有意思，一个叫剑谭，一个叫鸟孙。哎，这剑谭估计就很健谈。这会仙堂啊是两层楼的这么一饭馆，客人来了那不一定喜欢上二楼，有这剑谭了大家伙就爱上二楼了。因为什么？他有个绝活啊，就能跟二楼的客人们互动，说笑话啊，拉家常啊，大家伙都特别喜欢跟他侃。这会仙堂啊还有一个名人叫鸟孙，这一听这名字就跟鸟有关系。他弄了一大笼子麻雀，客人来了卖给客人，这客人有钱买麻雀干嘛？买家巧？哎，那不是为了养着玩的，客人买了鸟啊，临吃饭之前把这鸟啊从窗户放出去，鸟在天空上飞，等于是放生，又做善事了，又别有一番情趣。呵，这鸟孙的买卖很红火，也增添了会仙堂的吸引力。其实这鸟孙做的是无本生意啊，麻雀卖完了拿个网子到郊外抓去啊，一抓就是几大笼子，这钱就轻轻松松的赚到手了。一般卖鸟的谁卖麻雀呀？卖不出去。我记得我小时候上白桥大街，那有那个自由市场啊，有卖鸟的。哎，我们就高兴想买鸟，贵的也买不起，小学生嘛。哎，一毛钱一只，大家伙一人买一只麻雀，回来往家里一搁，我爸爸一瞧就急了，怎么买一老家贼？多少钱？一毛钱，一毛钱买它？你不是疯了吗？你，这哪没有啊？哎，所以这卖鸟的啊，没有带卖麻雀的，但这鸟孙就通过这个麻雀也很便宜，吃饭之前你能放生，这挺好。当然，这说的都是过去的事儿啊，咱们现在。在北京来说，麻雀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可不能抓了啊，再抓就犯法了。那会儿呢，没有顾客是上帝这句时髦话，但是做生意的都知道顾客就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所以为了揽住老主顾，饭庄的老板们是煞费苦心。过去中国人最重视三大节，端午节、中秋节、过年，一到三大节，各大饭庄子就忙活开了，摆上酒席请老主顾来吃上一顿，而且这桌菜必是饭庄的拿手的绝活。哎，老主顾平时没吃过的，这才透着饭庄子把老主顾当自己人的这种亲热劲儿呢。而且这酒席宴前，掌柜的一瞧，呵，这位客人爱吃这道菜，也不跟您说，偷偷的安排后厨再做一份，等您吃完饭了站起来，得给您打包好了，这个哎，您带回去晚上接着吃。你说这个，那以后人有个什么事儿，能不上你这吃饭来吗？遇到主顾自己或者家里老人过生日，饭馆呢又会派人给人家送一份啊寿桃寿面，这个没多少钱，花销也不多，但是您想着什么感觉呀？我过生日饭馆都记着呢，人家买卖生意，咱上人那吃去给人钱，人家也不是白给咱吃。可这凭什么我过生日人家还给我送寿桃寿面呀？这就叫人敬人高。哎，你敬我一时，我能不敬你一丈吗？别的不说，以后再来朋友能不上您那儿吃饭去吗？过去啊，大饭馆那都实行免费给客人送菜，当然不会像现在似的洋快餐啊，您订少了还不给送呢，这不成。过去是甭管老主顾新主顾，只要是到饭馆订了菜，人家一准儿在约定好的时间把菜送到您家里，不但送到家里，还得像模像样的帮您摆盘，把饭菜摆好喽。临走呢还撂下一句话，您啊踏踏实实吃，您吃完了啊招呼我们一声，不用收拾桌子，不用洗碗，我们来给您收拾来。这现在的饭馆恐怕做不到这程度。得了，说过了老北京这么多有特色的饭馆，咱们下边言归正传，说说单口相声中这有关上饭馆的故事。相声里说到的上饭馆啊，跟我们刚才说的现实生活中老北京人上饭馆的故事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哪点不一样？我给您呢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个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万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徐徐道来画北京，北京故事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这个吃啊是天性啊，什么事儿都得学，唯独吃不用学。小孩生下来就知道吃，哎，把这个母亲的这个奶头啊往他嘴里一放，直接就会嘬。你说这他怎么会的？哎，这就叫天性。他绝不会吹啊，这一生下来妈妈把这个胸往他这嘴这一搁，他噗噗噗连吹三口气啊，这茶酒后呢，这孩子就饿死了，是吧？过去有钱的主讲究吃喝，那家里雇大师傅专门做菜，还得按食谱做，每天还得换花样。哎，过去有八个字叫食不厌精，这快不厌细呀，变着法的吃，什么好吃什么，哎，什么新鲜上市的吃什么。他为什么舍得吃？你瞧，那个钱来的容易吗？再者一个，他讲究生活品质，那能不好好吃吗？再者一个，上饭馆。饭馆呢，那跟一般的家庭的就不一样。您上饭馆吃的，总得吃点家里做不了的，这样的。你这跟家能做，这饭馆还能做啊？吃完了还得挑剔，这做的没我好呢，那这饭馆别干了您，对不对？您比方说月盛斋酱羊肉、天福家的这个酱猪肉、门框胡同酱牛肉、木家寨炒疙瘩、馅饼粥、馅饼、一条龙的饺子，这个您一般家里做不了。嗯，这是小吃。要说大点的馆子，东来顺啊、砂锅居、同和居、厚德福，这叫各有所专各有所长，谁都比不了。无怪有钱的主啊见天往饭馆跑，为什么？吃着舒坦呢，享口福啊。再说过去饭馆掌柜的那都是势利眼，得奉承有钱的主。那有钱的主一进饭馆，门口或掌柜的先生全站起来了，冲您就一鞠躬。哎呀，先生才来呢，里边请里边请，来后边看座。这是掌柜的啊，跟门口记账的先生，这还不是跑堂的呢。跑堂的赶紧就接过来了，看座您呢，先生几位？啊，我们俩人啊，俩人您站着请。往这儿您这么一坐下，先把桌子给您擦几遍。其实是刚擦过的，那桌子也不脏，但是您这一坐接着擦，为什么？您得痛快呀，伺候您呢。紧跟着把茶沏上来了啊，绝不像现在似的，您喝什么呀？来杯白开水，你都不好意思说啊。人家还得说，您要不然来壶菊花吧，便宜才20块钱。您不好意思不来啊？你要点我来壶菊花吧，先生来壶普洱吧，普洱挺好的，98块钱一壶。你这没办法。那过去那什么也甭说，先沏茶，茶沏上来，不催着您啊。您喝一碗倒一碗，倒一碗喝一碗，喝过这么两三碗茶了，踏踏实实的心火也降下去了。哎，这才就问您，先生家里没赶上饭点啊，出来点心点心是不是？您二位吃点什么呀？其实这二位呢吃的饭啊没坐在一会儿，上饭馆来干嘛？谈生意。哎，这跟去这个茶馆啊是一个道理，但是茶馆有时候可能是人多呀，或者是乱得慌啊，或者是还想再吃点，哎，刚才就垫了垫，再吃点，而且吃饭谈生意总比上茶馆显得郑重点啊。所以人这两位说，得了，您呢切盘酱肉啊，来个干炸丸子，吃面啊，来个汆丸子白菜汤，来了您那好。其实咱说这个，咱自个儿说这都有点绕嘴啊，酱肉啊，干炸丸子，这吃面。但是到他嘴里，你就不知怎么听着就那么舒服。哎，嘿，下边听着啊，来点酱肉要五花，干炸丸子撒椒盐，四个面皮锅里挑，汆丸子加白菜，还有辙，你看比唱戏还有味呢。一会儿这菜端上来，呵，您就吃吧，您就喝吧，您就聊生意吧。等您也吃的差不多了，他一瞧啊，边上贼着呢，一看您这，哎，吃的差不多了， 额外啪给您端上一个来，什么呀？粉条拌白菜，往这一搁。二位一瞧，这没药啊。哎，二位，这我敬您的啊，您尝尝，凉丝丝，哎，是个意思。二位一尝，好吃不好吃，您都得说好吃。为什么？人家敬您的菜。来喝，不错，挺好，挺好，不错。其实就吃两口就不吃了，为什么？一个吃饱了，再一个粉条拌白菜有什么可吃的？除了咸就是酸。啊，得了，您算账吧。好，二位吃好了，好，您嘞。他呀，先把净的那盘先端下去了，为什么呢？回去稍微的拾掇拾掇，再添一点，加点粉条。待会儿再来有钱的主，他又净一回。哼，二位，您要不然甭给钱，我耗您了。不，那哪成？算账啊！得那我不让您了啊！哎，一盘酱肉是4.8毛，四两白干2.4毛，2.4毛加4.8毛是7.2毛，干炸丸子5.6毛，5.6毛加7.2毛一块2.8毛，1.2毛，四个面皮1.2毛，1.2毛加1.2毛是1.95毛。哪儿有1.95毛啊？其实这您也没听清楚啊，他就口捻账这么一算，哎，汆丸子4.5毛，您一共是2.4块，小费加一，2.64块。哦，2.4块，哎，不贵，给3块甭找了。您别介呀，小费加一了，已经给了一成的小费了，您干嘛还额外还赏啊？这，谁让您净迷菜呢？您这么会做生意，6毛钱得了，您喝酒吧。其实二位吃那两根粉条啊，6分都不值。可是这额外愣赏了6毛，要不有钱的主进饭馆那倍儿受欢迎啊。哎，谢谢您嘞，外边听着啊，下来2.4块，外赏6毛，喝酒。他为什么嚷嚷？为让您痛快啊！嚷嚷不白嚷嚷，这一声嚷嚷，整个外边连掌柜的带先生，下到小徒弟，连灶上大师傅，都异口同声的啊，谢嘞，谢。可这一嚷嚷，这两位出去高高兴兴的，痛快啊！二哥，明儿咱还这儿啊，咱接着聊。为什么痛快？真痛快。是花了点钱，还多花6毛，都多花6毛，他也痛快。这就叫顾客是上帝，哎，上帝就能赏钱。可是这是俩人吃饭，为什么俩人互相之间有个面子？要是一个人吃饭，您一人去，人家饭馆招待的方法就又变了，一人进饭馆了，跑堂了，他跟着就过来了。先生这边坐啊，这边清静，您吃点什么呀？这位想吃点什么？来3肉饺子吧。啊，您来，您吃什么馅儿？我们这有牛肉、葱花、羊肉白菜、猪肉葫芦。来，羊肉白菜吧。得嘞，下边您听着啊，3肉饺子，羊肉白菜，薄皮大馅儿，多搁香油了啊。待会儿饺子端上来了，呵，高醋蒜瓣往您这一放，哎，给您倒点醋。您吃忌讳吗？就是醋，反正北京人过去忌讳说醋字儿，所以一说吃醋，就是您吃忌讳吗？吃点啊，得了，给您倒上。您跟这吃饺子，他可不走，旁边站着，为什么呢？怕您闷得慌，跟您聊天。您吃几个饺子呀？哎，这饿劲儿也稍微压一压了，吃的也不那么快了。一回头，哟，伙计还没走呢，你不好意思不搭理他呀，就跟他有意无意就聊上了。哎，伙计啊，怎么您呢？我说你这人还真和气啊。嗨，您哪儿怎么话说您呢？这是应该的啊。啊，你贵姓啊？先生，您可别这么客气，我还不敢担您那贵字儿啊。这么说，您姓什么吧？您看着办吧。这位一听，我看着办，你姓什么？我看着办啊，是，那不姓张就姓王。哎，对，我又姓张啊，我就姓王。这位先生一听不像话呀，姓张就姓张，姓王就姓王，怎么又姓张又姓王啊？先生，我跟您说，我呀原本姓张啊，后来过继给姓王的了，所以我又姓张又姓王。吃饺子这位一听真会说话啊，贵庚啊，先生？那什么，您看着办。多大岁数我也看着办。您看着办啊，您这眼神好啊，一说准对啊。 哦，您有个35、36？对，先生太对了，我就是又35又36啊。怎么又35又36啊？这不像话，像话，先生，今年35，明年不就36了吗？先生一听，这不是后年还37了吗？哎呀，你真会说话啊！几月生日啊？您看着办。这位饺子都不吃了哦，几月生日我也看着办啊。那我跟你逗逗，我看你呀、不是6月生日啊，就是8月生日。哎呦，先生您演得太好了，我又是6月生日啊，我又是8月生日。先生一听，这你可解释不通了啊，这你可得说清楚了，6月生人就6月生人，8月生人就8月生人，怎么能又6月生日又8月生日呢？不是先生，那个用阴历呢我是6月生日，阳历呢我是8月生日。那也不对，阴历阳历就差一个月，你怎么能差出俩月去呢？先生您怎么了？今年是闰年，它不多个闰七月吗？全想到了。您说这跑堂的多客气，哎，他就为跟您聊天，而且聊的还得让您高兴。你也知道他就为奉承你，但是高兴啊，哎呵，真会说话。但是啊，您得听明白了啊，饭馆跑堂的待人要多客气有多客气，要多周到有多周到，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您得是有钱的主，哎，您得是。说实话，得点俩好菜的主，得是这样的人，没事老上他那吃饭去，那能对您好。哎，您说特别穷，到那儿去恨不得说现在话吧，点一个素炒饼啊，还得跟人砍下1块钱价去，这个那人家估计就没那么客气了。为什么？您跟家里吃点不好吗？干嘛费进饭馆啊？哎，家里吃不上饭，您外边买俩烧饼，您都别进饭馆。这当然咱说的过去啊，咱不是说现在。那会儿为什么说这样的人别上饭馆呢？对了，不但花钱你还受气。那过去在老北京，没钱的人进饭馆又会受什么气呢？咱们呀，明天再跟您说。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北京小曲》了，咱们今天呢听一个插曲，叫《死店活人开》。死店活人开，做买卖和气生财，上梁不正下梁歪，按倒葫芦瓢起来。一个和尚一份斋，个人眼睛个人爱。俗话说的真不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这其实也是大实话的这么一段，这些没，这话里边啊，台词之间互相没什么关系，但是哪个词儿它都是大实话，您都能听得懂，挺好玩。下边呢，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我给您唱这段大实话：死店活人开。今天的徐徐大来话北京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死店活人开，做买卖和气生财。上梁不正下梁歪，按倒葫芦瓢起来。